美术。Now, don't you love me? Sorry, I'm so sorry. 在无名大街，从此就没有再见面。好长的时间，才没有你的泪点。再后来酒吧的房间，舞池里跳动着音乐，熟悉的侧脸。Oh, yeah, 迷人的笑脸吸引视线，慵懒的靠在陌生的肩，黑色的眼线，你的指尖有一点轻蔑。 谁的怀疑中会有感觉，被爱的深夜我在想念，明明是为你才会改变，却回不到从前。 从此就没有再见面，好长的时间才没有你的泪点。再后来酒吧的房间，舞池里跳动着音乐，熟悉的侧脸。Oh, yeah, 迷人的笑脸吸引视线，慵懒的靠在陌生的肩，黑色的眼线，你的指尖有一点轻蔑。 在谁的怀疑中会有感觉，被爱的深夜我在想念，明明是为你才会改变，却回不到从前。 然后我安静地发现，两个人已经没有任何语言，曾经你纯真的永远，让我不顾一切开始怀念。 迷人的笑脸吸引视线，慵懒的靠在陌生的肩，黑色的眼线，你的指尖有一点轻蔑。 在谁的怀疑中会有感觉，被爱的深夜